等到时间差不多了，才是由石毅招呼了一声，说干脆散了。寇金穿衣服的时候还在嘟囔： 我这辈子就干过一次这么傻逼的事儿，大晚上跟几个爷们儿缩包间里听歌聊天。 旁边耗子打趣地插了一句： 反正听到石大公子开口了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 其实今天晚上这局是石毅组的，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因为之前闹上警局那件事情，他们几个都有参与，今天除了王一齐不在，其他人也齐了。哪怕是没人提当天的事，但是男人之间也就是这样，很多话心照不宣，知道是什么意思也过去了，就根本不需要解释。他以前跟石毅不熟，经过今天晚上倒是对他印象不差，总觉得这位所谓的石公子并没有一般高干子弟那种嚣张跋扈。人虽然有点傲气，但是不难接触，最难得的是说话挺言之有物的，不是那种不怎么动脑子就知道逗闷子的类型。英明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一口笑笑： 有人请客吃饭唱歌，你还这么废话？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小心走路挨雷轻。 靠，你就不能说两句好话？ 寇金一边说一边瞄了英明一眼，感觉他确实没被影响多少，也就放心了。寇金媒体圈的朋友不少，英明被砍戏的事他也听说了，但是他并没有特地打电话去问，终究这事儿别人插不上手。英明既然现在看着没什么事儿，他们这群做朋友的也就不会再去提。几个人往外走，到了门口才知道下雨了。英明那句话竟然真说准了。耗子笑了好半天才勉强止住，拍了拍寇金的肩膀： 我看你以后还是少得罪名字，他今天就算是嘴下留德的了。 四个人只有两辆车，石毅和耗子是开车过来的，寇金本来就是蹭耗子的车，当然也是跟着他的车走。英明是打车过来的，外头这雨不小，也只能是石毅送他。然后两个人坐在车上的时候，石毅发动车，广播就自动响了，他来的时候开着也没注意。城市音乐台放的歌就这么巧是他们之前刚合唱过的歌，好久不见。原唱的嗓音显然更成熟，也更有味道。石毅停下动作听了一段，一抬头看见英明抽着烟靠在窗边的样子，鬼使神差地冒出来一句： 英明，你要是女的还挺好的。 等石毅回过神来，英明嘴里咬着烟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眼底竟是调侃的神色。石毅说完那句话，脑子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，车里就只有广播的声音。交错的视线很恍惚，眼前英明就只是光笑也不吭声。等他突然从这种场景里惊醒的时候，反应过来自己说的话，身后竟然隐隐的有些发冷。倒是英明咬着烟上下打量他半天，然后笑眯眯地回了一句： 基于你的身材长相，这句话我就不奉还了，全当是恭维。 石毅只能干笑两声，一摆方向盘直接往英明家那边的方向开了。到地方俩人连招呼都没打，就是互相摆了下手，然后石毅按了下喇叭算是道别，倒车就走了。英明站在门边，一直等到石毅的车再也看不见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屋里。烟圈因为他最近拍戏又送给耗子养了，空荡荡的仓库里空气里都泛着一股冷。英明随意地打开灯，坐在沙发上看着前头发呆，半天都不带动一下的。刚才石毅那句话其实也把他吓了一跳，说是玩笑确实有点冷，何况后来石毅那个反应也真的不像是随口说的， 这种情况他如果反应不过来，那他就是在装逼而已。但是真要说往那方面想，明明又觉得有点可笑。他跟石毅谁都不是弯的，虽然这么多年以来他没有一个长时间固定的女朋友，但是伴儿也不少，只能说大家都合不来。英明的概念里，这种事儿不当真光是玩玩的话挺无聊的，他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，也不想浪费对方的时间。但是终究他喜欢的是女人，石毅跟刘丽也是人尽皆知的事，压根没可能会对男人感兴趣。王一奇和王乐是他们的朋友不假，但是这玩意儿是没有可能互相影响的吧，总不可能说朋友是久而久之自己也弯了。想到自己跟石毅在一起的画面，明明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忒他妈的扯了，简直就跟恶搞反转剧一样，大概就是脑子抽了一下吧，谁都有这种时候，嘴巴跟脑子不在一条线上，自己说的什么自己都不知道。 英明一根烟抽完站起来准备去洗澡，然后突然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他掏出来发觉是石毅的短信，里头就一句话：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本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跟刘丽分手了。英明拿着手机看着那条短信琢磨了半天，觉得不回不太合适，但是回的话又不知道能说点什么。石毅刚才那状态明显也有点恍惚，犹豫到最后他回了一个很简单的嗯字，就算是表达自己知道了。手机后来也没什么反应，他估计石毅也不会回了，拿出矿泉水喝了两口，就很干脆地去洗澡。那天之后，俩人有一段时间没联系。本来也是石毅给英明打电话多一些，现在他不打，对方也就是在剧组拍戏。王乐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往剧组跑。有一天英明问起来的时候，才知道王乐跟家里人一起去美国有点事儿，大概要到年底才能回来。当时王一奇倒是松了口气， 哎，可算是能消停两天了。 等他回来，这电影也拍完了。英明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也觉得稍微松快了些。王乐虽然不至于给人添什么麻烦，但是老在他眼前晃荡也确实是有点折腾人，偏偏他还说不了什么重话，怎么说都是十一的朋友，人又有点一根筋犯不上的。电影的拍摄其实已经进入收尾了，虽然剪了几场戏，不过其实对他这个角色表达倒是关系不大。本来也是拍得多剪得多，他们现在拍好几个月的东西，真正最后也就是用上一半。遇上狠一点的导演能剪掉三分之二呢，很多镜头都是不会播出来的。最初搞不懂啊，辛辛苦苦拍的不播那拍来干什么呢？后来逐渐明白，其实做演员的也就是提供一个素材，到底要怎么拼剪这个故事，靠的还是导演的把握和意见，也就习惯了。唯一算是比较意外的是，一直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手上才算是拿到了真正确定了的完本剧本。翻到最后还有大概十天左右的戏，其中特别标出来的床戏让一鸣愣了一下， 怎么还安排床戏了？ 最初跟导演谈的时候，好像的意思是不需要拍这么大尺度的东西，因为本来还想争取一下上非一线的院线的。王一奇拿着这段剧本倒是挺兴奋的，一脸期待地说： 哎呦，怎么还给拍这个了？ 后来导演说戏的时候才说，这一段是投资方那边要求加上的，说这电影国内不太容易上，但是有计划拿到外国的电影节上做开幕式的电影，所以必要的镜头也是噱头。理由这么充分，谁都不好说什么。导演因为考虑到这戏是后来加的，所以说给他们一点时间去做准备，安排在了最后两三天去拍，这期间赶紧把其他的戏份给赶了。 到时候工作人员也可以减少一些，拍的时候也免得尴尬。但是很意外的是，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了。先是有一家专门报道电影的周刊出了这条消息，说是有床戏的安排，然后就如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样，网上也开始宣传这件事。当天王一奇和英明就都收到了媒体的电话，问他们有没有这件事。两个人口径倒是一致， 看导演的安排。